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68集，穆回雪在一旁牵制，安德烈正面强攻，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从左右两侧直接攻上，四个人一起动手。格雷亚双眼一眯，忽然松开拿着短杖的手，这根细细的短杖被穆回雪拿到手，他直接扔给唐默，想让唐默使用。可唐默学着格雷亚的话说了一遍使用短杖的咒语，却没见到任何效果。格雷亚微笑道，My lady，这世上只有一个怪奇马戏团团长。短杖无法使用，却也是一个极为强劲的稀有道具，不是狼外婆那种批发量产的小阳伞。唐默干脆将小阳伞扔到一边，以这根短杖为武器攻向格雷亚。傅文铎和安德烈是主攻，唐默和穆回雪动作轻巧地不断偷袭。很快四人身上都有了伤口，格雷亚侧头避开傅文铎的攻击，另一边安德烈的拳头便挥了过来，他灵巧地躲过这一击，出现在他面前的又是唐默和穆回雪的武器。这样下去结果显而易见，和狼外婆圣诞老人那种强攻型纯粹暴力的黑塔怪物不同，马戏团团长和红桃王后都属于身形矫健的黑塔 BOSS， 虽然他们的实力不一定比前两者强，但却能在群战中拖延时间，令敌人打不到他们。傅文铎三人将格雷亚逼到一个死角，唐默立刻双手叉腰大声说， 还我爷爷。 炽热的火焰瞬间扑上，将格雷亚吞噬。大火中一个黑色人影狼狈的一脚蹬地，整个人跳跃向空中。穆回雪挥舞鞭子想要捆住格雷亚的腿，在鞭子缠上对方的脚踝时，只见红发绅士低下头朝他露出一个优雅的微笑。穆回雪心道不好，立刻松开握着鞭子的手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格雷亚一只手抓住这根鞭子，闪电顺着他的掌心一直传到穆回雪的身上。穆回雪被这暴力的雷击震得向后倒飞出去，倒在地上吐了一口血。唐默几人抬头看向格雷亚，马戏团团长拿着穆回雪的鞭子稳稳落地，他笑道， 你们拿走了我的武器，我当然也得找一个回来，这个似乎不错。 穆回雪的鞭子也是一个稀有道具，而这时众人也终于明白马戏团团长拥有操控闪电的特殊能力。他每一鞭挥下，地面便劈出一道深深的裂口，闪电将大地灼烧出一道黑色的痕迹。四人不断躲避他的鞭子，这时他们发现鞭子对于格雷亚来说或许比短杖更好使用，那根短杖实在太短，不像鞭子，攻击范围很广，现在他们都进不了格雷亚的身。傅文铎双目一眯，转头说， 一起我劈出一条路。 唐默说， 好。 三人全部选择相信傅文铎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，傅文铎双手一甩，漆黑的三棱形利器出现在他的两臂上。格雷亚看到他直接甩出长鞭，傅文铎挥舞双臂，漆黑的金属利器与红色长鞭相撞，发出激烈的金属撞击声，鞭影密布，傅文铎硬生生劈出了一条路，唐默三人顺势冲了上去。格雷亚见势不妙，微微勾起唇角，他下一击直接捆住了傅文铎的左臂。傅文铎眉头一蹙，正要闪身离开，剧烈的闪电顺着长鞭劈上傅文铎的左臂，竟硬生生地将那把黑色利器绞断。傅文铎闷哼一声，向后倒跳三步，单手撑地稳住身形，他的左臂被砍断，鲜血顺着断面流下地面。但另一边，唐默三人已经逼到格雷亚的面前，格雷亚退无可退，几乎注定了必败的结局。到这个时候他低笑了一声， 怎么说你们也得死一个，否则黑塔可会认为我放水了哟。 说着他翻手取出一颗小小的七彩的球，这颗球是马戏团经常使用的那种平衡球的缩小版。当它出现在空气中时，所有人心中一凛， 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全身，唐默高声说： 退！ 但哪里来得及？怪奇马戏团团长是个心眼极小的人，他的心分成了三块，两块给了唐默，一块给了傅文铎。四人中和格雷亚结仇最深的就是唐默，他转头看向唐默，一把捏碎了这颗七彩的球，耀眼炫目的彩色光芒从他的手中溜出，瞬间化为一根绳子，用不可思议的速度缠住了唐默，并将他一把抓到格雷亚的面前。格雷亚一只手擒住了唐默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拿走唐默手里的短杖。唐默眸光转动，打算使用异能一个很快的男人逃脱，然而格雷亚一下子捏紧了擒住他的手，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嘘了一声。格雷亚轻声说： 麦雷迪，灰姑娘只说你们能打败我，没说你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击败我，只死一个人已经说明你们很强了哟。这根捆住你的七彩绳子可不是那么好挣脱的，不要浪费你的道具。 顿了顿，他笑得深邃， 或者异能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格雷亚已经毫不犹豫地掐紧他的脖子，只要一瞬，唐默就会被他活活掐碎脖子，众人根本来不及救他。傅文铎直接冲了上去，但就在这时，穆回雪翻手取出一只小巧的罗盘，用掌心托着，另一只手迅速地拨动指针。 谬论，世上没有不可解的绳子，我反驳。 刹那间，仿佛玻璃破碎的声音，牢牢捆住唐默的七彩绳子碎了满地。格雷亚难得露出惊讶的神情，唐默趁机取出大火柴，怒喝一声点燃了他的右手。格雷亚当然认识这根大火柴，马赛克实力不强，他的道具却很有意思，他眼也不眨地把自己的右手砍去。在唐默逃走的同时，他抬起头看向穆回雪，诧异地说：人类怎么会有他？唐默抹去唇边溢出的血，转头看向穆回雪，这个问题也是他想问的。谬论罗盘，这是一个和真力时钟同等级的稀有道具，稀有道具之间也有高低之分，国王的金币比不上格雷亚的短杖，格雷亚的短杖比不上圣诞老人的巨型棒棒糖，而在这之上便是真理时钟和谬论罗盘。当初在薛定谔的钢铁堡垒里，唐默只是想拿走那只假时钟，都被薛定谔嘲讽为痴人说梦，但现在穆回雪竟然拥有谬论罗盘，还是正版。穆回雪收起谬论罗盘， 世上没有不可拥有之道具，这一点我也反驳你。 格雷亚定定地看着他，良久，他无奈地笑了起来。马戏团团长走到一旁，捡起自己刚才躲避唐默的大火柴时落到地上的礼帽，他将这只礼帽戴正，轻轻一笑： 我认输，恭喜你们通关我守护的黑塔。黑塔可没告诉我，你们还拥有谬论罗盘。 他看向穆回雪，似乎在观察什么，接着说： 麦雷迪，原来你早就和他融合一体了，有他在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生物能杀死你。拥有这种级别的道具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你完全打破了游戏的公平性，可是会被黑塔记恨上的，会发生不好的事哦。 闻言，穆回雪身体一顿，接着他淡定地说： 那我就慢慢等着黑塔的报复。 格雷亚摊摊手，虽然嘴上说了认输，但四个玩家全都没放松警惕。只见格雷亚用完好的那只手拄着拐杖，转身走向黑塔。他走到一半时停住脚步，抬头看向天边缓缓落下的夕阳。黑塔世界没有夕阳，只有一轮红铜色的光体。他定定地看了一会儿，仿佛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。格雷亚低沉地笑了一声，他低下头按住礼帽，继续走向黑塔。 欢迎来到怪奇马戏团，今晚的演出也圆满落幕了。 怪奇马戏团团长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黑塔下方。当他彻底消失后，塔莫四人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在格雷亚消失的那一刻，众人头顶的这座黑塔绽放出七彩光芒。一首欢快的童谣响起，全世界的玩家都停住动作，惊讶地听着这首歌。当这首歌结束，黑塔清脆的童声进行全球通报。 叮咚，2018年6月19日17点14分，华夏58区正式玩家傅文铎、唐默、不回雪、安德烈·彼得诺夫、傅文生、陈珊珊成功通关第一座黑塔。叮咚，2018年 一连播报了三遍，黑塔最后总结。 倒计时六天，总计还剩四座黑塔，请玩家努力攻塔。 唐默抬头望着那座黑塔，轻轻地舒了口气。格雷亚消失，陈珊珊和傅文生赶紧跑上来给大家疗伤。其中受伤最重的是傅文铎，他一个人挡住格雷亚的鞭子攻击，左臂被生生绞断，身上也布满了狰狞的伤口，但是因为基因重组异能，他恢复速度极快。没过多久，安德烈就成为了伤势最重的那个。众人先行离开，找了个地方落脚。躲在一个废弃的写字楼里，唐默正打算询问穆回雪关于谬论罗盘的事。忽然，一道沉闷的轰声从窗外响起，这声音好像数万座高楼齐齐坍塌。大地发出一声哀鸣，众人心里一震，迅速地跑到窗边，看向南方。站在31层的高度，唐默六人看着不远处的北京城，慢慢睁大了双眼。只见在那辽阔的土地上，以昌平区和海淀区的交界处为分割线，一座座摩天大楼轰然坍塌，好像被溶解一般。人类的文明在所有玩家面前全然破碎，高入云霄的楼屋、长桥、高塔、立交桥、故宫、天坛、北海公园，城市之中所有关于人类的记忆全盘瓦解，这景色壮丽的如同末日最后的辉煌，沐浴着夕阳最后的余晖。数以万计的人类疯狂地跑出这座城市，当城市崩塌到最后一块砖瓦时，那座悬浮于故宫上方的黑色巨塔闪烁了一道白色光芒。他用平静的声音淡淡地说： 叮咚，华夏一区消失完毕。 这句话落下，一切仿佛被按下暂停键，所有还没跑出华夏一区范围的玩家全部停在原地，他们有的还保持着逃跑的姿态，有的距离北京界限只剩下短短数米，然而他们停住了。傅文生看到昌平区与海淀区的交界处，一个年轻女人在废墟中奔跑着，猛地停住。就在她面前半米的位置，一道泛着光辉的白色墙壁徐徐升起，将它和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了这层光幕中。一道清脆的崩裂声，一万多名玩家轰然破碎，消失在了大地之上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